不全是工作，多抽出些时间陪陪你的家人吧，这会让他们感觉更幸福。你好，我是汪婷，徐婉婷。 MyFM。 来自蔡淳佳玻璃，这里也是祝各位周二下班快乐。时间飞速啊，我们以为就是一瞬间就长大成人了，总是小时候觉得我还早着呢，早着长大，没想到这么快就这么大了啊。有的以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夫的啊，那么是不是特别可能真的会嘴角上扬，不自觉的微笑。那个时候的我呢，就觉得和成绩好的学生在一起玩，反正他做什么我做什么，他摸头发我就摸头发，他看哪儿我就看哪儿，他一样好。可是呢，真的当成绩出来的时候，我的天哪，还和原来一模一样。没办法，小时候的我呢也就是这样单纯。所以呢，今天一上来就想和你们分享的是，你小时候曾经单纯的以为什么呢？我还有一个就是，小时候曾单纯的以为

I won't sleep alone. Every single moment will be faded into you. That's some type of love. That's some type of love. And I won't sing the blues, 'cause all I need is you. Every single question will be answered all by you. That's some type of love. That's some type of love. When the world's on fire, we won't even move. There is no reason if I'm here with you. And when it's said and done, I'll give me to you. That's some type of love. That's some type of love. When we're old and gray, yeah, and our faces change,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 在漫长的路上。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间，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小溪归鸟，谁画出这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到了我们车友会点名时间啊。那么今天车友会点名，我们选第三个和第八个送出的就是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未来水母馆的门票两张。那么我们来看看啊，首先看到了快乐港湾雪球，小磊，小磊是第三个，好了，第一位产生了，接着就是未命名猪虾猪，接着是黑子，黑子是第八个好像，哎，让我数一数啊，一二三四五六。哦，后面还有大香香，还有苏醒，苏醒是第八个。那提醒各位车友的朋友们，咱们中过一次的呢，就会把其他的机会，就会把你这次机会呢，移到下一个车友会朋友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有贡献精神，对不对？好了，恭喜恭喜小磊和苏醒啊，第三个和第八个，你们成功的拿走了未来水母馆的门票喽。好了，我们车友会点名时间完毕之后呢，要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共同来说一说小时候我们都单纯的以为点儿点儿点儿，这里省略一万字。这边呢，你看彪子说到了，小时候我总以为外面世界很精彩，但是呢到外地工作以后我才知道真的和想象的不太一样哦。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边呢还看到了很多朋友来报道，冰冰牛啊，小王子啊，大鱼呀、海参呐、妖精的口袋啊，等等等等。我们先说到这里，微博当中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小时候我们单纯的以为什么呢？一段资讯过后，听到歌曲是来自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 春节游玩哪里去？ 搜索开始，关键词：蔚蓝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蓝色氧吧清肺之旅， 未来水母馆华丽亮相，极地冰雪节拉开帷幕， 大年初一到十五，暑期游客票价仅需9.9元， 更有万元红包等你来抢， 春节游玩就去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不新界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得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白日梦飞翔，抽象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 下一站天后，来自 Twins。 忽然想到了当时出去玩的时候，哈呀咱学了两句粤语回来。好了啊，我们来说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小时候你单纯的以为什么呢？这边看到了中心说到了，小时候傻傻的以为说谎话鼻子真的会变长哦。微博当中看到随风而去玩一，他说小时候老人都说吃鱼子不识数，不知道我数学不好是不是吃鱼子吃的。我也爱吃鱼子，我的数学也不好，这真的是一个巧合吗？看到未雨绸缪来报道，抢个沙发就没有后音了啊。波波的春天已过，他说小时候我以为有爱就有未来，很傻很天真。不，我觉得你现在仍然是要相信爱情的啊。奔向幸福的小妞说，以为人就像电视剧当中一样，找到一种药能让人起死回生，上周公公突然意外离世，哎呀才发现我们真的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我们人类呢在疾病面前就是那么的脆弱。许大大人他说，小时候真的以为有七龙珠呢。然后你凑齐七龙珠，你想好心愿了吗？心理科他说到，小学六年级时候曾经以为自己已经学了所有的汉字和古诗，还发愁，哎呀这个初中语文该学点什么呢。要知道我们中国这个语言文字可能真是博大精深，一个字儿可能有很多个意思。一丁说到了，我和你一样，而且呢妈妈也是这样骗我吃菜的啊，就是说菠菜吃了菠菜会很有力气吗？而且我单纯的以为一休哥像一休哥一样盘腿坐在那儿画画，脑袋就能想出好办法，办法没想出来，结果我就睡着了。脑补一下你当时的样子。

总会有坎坷和不顺，压力大的时候别忘了收听 MyFM， 让好音乐帮你调整心情，轻装上阵。我是汪峰。 音乐钟情一个电台 MyFM 100.5，音乐让生活更精彩。 Tell me if you really care, 'cause I can't give it all away if it won't be. 天文地理、海洋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卡冠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来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 TG 下划线 MyFM 100.5，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进行关注就好了，稍后直接把我提问题答案发送过来就好了。那么不好意思，这两天啊，这个过敏性鼻炎又犯了啊，影响大家的听力了。来说一下我们的奖品啊，是由天津海昌极地海洋世界提供的未来水母馆门票两张。那如果呢想拿走门票的话呢，赶快来关注一下本周系列送分系列，你准备好了吗？问题相当简单，来我们听听看。 你以为有钱好啊？啊？你以为爸爸像你想象的那么快乐吗？你错了。爸爸的快乐你想象不到。 好了啊，我们就听到这儿了。今天我提的问题就是爸爸到底快不快乐，快乐哦不快乐啊，发送过来就好了。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这首歌曲有请出范晓萱，稍息立正站好。 奖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The answer is coming. 那么我们本周的系列就是送分题，基本上啊没有答错的，答错的一定是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教你，没有也不能说语文老师，应该说你语文学的不好，怎么能说老师呢？我是最喜欢上语文课的啊。好了，我们点个名啊，你看静静等待，你答错了啊。还有为你也是错的，刀鱼习惯就好也是错的，刘宇航是什么呀？然后后面还看到了梁丽、静静等待，往后翻一翻看到了 Chris、 刘阿土、杨萌、宣宝的妈、骑着企鹅、安如、少年梦如初等等等等吧。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的微信名字最好改的简单一些，不然如果难念的话可能我就直接略过了。那么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看好多都答错的， Albert Song 答错答对了，梧桐细雨、 Mr. 刘都是错的啊，怎么回事啊？都这么送分题你们都答不对吗？啊，好了，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爸爸快乐，你答对了吗？因为他后面说了，你以为爸爸真的快乐吗？爸爸的快乐是你想象不到的。好了，那我们幸运大转盘转出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就是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未来水母馆门票两张，来大转盘走起来喽。听到了叫做零度搁浅，恭喜你了，获得我们门票两张。今天狂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还想参与的话，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约吧。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互动话题，就是小时候你曾经单纯的以为什么呢？吃菠菜这事儿我已经说过了，事先声明不要再说了。新来微博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发微信也是可以的。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听到的是品冠梁静茹明明很爱你。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他有时候调皮，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 有时候性感，有时候疯狂，有时候甜美，有他在，我更懂得欣赏生活的美。他是音乐，一直在你身边的音乐。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Uptown funk you up. Come on, dance, jump on it. If you suck, said and flown it. If you freak, dead and own it. Don't beg about it, come show me. Come on, dance, jump on it. If you suck, said and flown it. Well, it's Saturday night and we in the spot. Don't believe it, just watch. Mark Ronson 和 Bruno Mars 带来的 Uptown Funk。 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我们来微博当中继续分享今天互动话题，小时候你单纯的以为什么呢？一言难尽说道，小的时候呢，单纯的以为自己可以永远在爸妈身边，一直幸福的生活。现在就不幸福了吗？你这样说爸妈会伤心的哦。飞舞的小蝗虫他说，男生坐凳子我不敢坐，为什么呢？王德猛说，小时候单纯的以为，哎呀，这个男女生一牵手，就是结婚了。娜娜不加二，他说道，小时候看电影，一只猫会说话，我就信了，我让妈妈买了一只，自己关进房间对着猫咪说话，傻的没朋友啊。程金辉说到了，小时候我以为牵手就是恋爱，你看。不过牵手就是小时候小朋友们牵手嘛，这很正常的啊。这边还看到了，我擅长煮饭，他说小时候以为市里的楼都是别墅，原来都是单独多人宿舍呀，这是什么意思？这边还看到了 ZQH， 他说单纯的以为真的有孙悟空呢。孙悟空可能会出现在你的梦里。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歌曲过后再来分享，大家可以继续去留言，新浪微博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验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留言。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同时呢留言的朋友也会有奖品送出的。接下来听到是苏打绿小情歌。 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星星交错的城堡。

阳光总在风雨后，来自许美静。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来分享小时候我们曾经单纯的以为什么呢？这边看到了皮皮鲁，他说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有神仙，可是现在我依旧这样以为。那你就没长大呗，都多大了你怎么还觉得小时候觉得有神仙，现在还有？那么心存幻想是好事。晴说到了，我曾经单纯的以为电视里的人都是从我们家电视机后面进去的。那你们家得多大呀？新浪微博当中我们继续看到了，有华子来报道了。这边还有他还说我妈诓我说立秋那天不能喝凉水，回来就变秋呆子了。就是很特别骂傻，特别狠的称呼啊，我觉得还好吧。还有看到了青梅竹马君，他说怎么还有风急胶带呢？你们的活动太丰富了。啥叫风急胶带呀？我们风箱小胶带 sorry 这个字太小了看不清。后面还有看到了瓜子点点说，小时候单纯的以为所有人都可以上清华北大。哇，你这么小的时候就这么好学，那我就想问一句，你是学霸吗？好了，先分享到这里，歌曲过后再来分享啊。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 Tiny Tefa 带来的 Nothing Let It Go。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Yes. Yeah. Yeah, ready for the summer, girl, your hair look killer. See your body getting bigger, but your waist looks slimmer. And I hope I'm still with you when your hair get thinner. I ain't gotta work it out, I know I'm onto a winner. And I love it when I see you sing a song in the mirror. When you play your favorite records where there ain't no filler. Chicka chai, chicka chicka shy, DJ Dilla. Now I'm on the right track, went from a train to a limo. Now we on the right track. Yeah, used to know me back in college, now I got it like that. Could've gotten sidetracked, now I'm back on my feet. If I hadn't achieved, would you pack up and leave? Now you're scratching on me like we're Adam and Eve. Nigga remix to ignition in the back of the Jeep. She like the hoop, but she don't know the best. She know I love her even if I never say the word. You are something I can't replace. You made my heart burn. You make me strong. Keep me up in the night. And when you're coming in here, I do it just like you like. Girl, I'm ready for your loving. Girl, I keep on pulling. You my lucky number that I keep on calling. Wanna never let me go. She said she fed up and turned. Because I kiss her in the night and then I leave in the morning. I tell her one, I already know she the one. She 22, we in the fun time blue. And when she free, you know she cool on me. Then I make her take it off and pull it all on me. Pain in the sheets, don't sleep tonight. Playing R. Kelly, I believe I can fly. Yeah. She like a hooper, she don't know the verse. She know I love it even if I never say the word. You are something I can't replace. You made my heart burn. You make me strong. Quite shy, guess I'm a sucker for those nice eyes. I ain't in it for the money, you're the fame. I'm the one that all the honeys couldn't tame. Yo, I change. You make my heart work. You make me strong. You know I change. This thing we have,

喜欢两个人来自彭佳慧。那么我们再来分享一波大家的留言。看到了飞不文，他说了小时候单纯以为找对象特别容易。那你现在就是一个老大男呗，原谅我说话比较直啊。那微博当中我们继续看到了身家大妞子，他说哎呀停下车来搜淑君的微博，原来咱们是校友啊。那好吧校友你好。还说小时候单纯的以为真的可以飞檐走壁无中生有，长大以后才发现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无情的告诉你，童话里真的都是骗人的。我爱鱼香肉丝说，小时候觉得自己可厉害了，可以接触高空掉下来的任何东西，那么现在呢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因为你轻易尝试可能会造成很不好的后果。好在啊我们现在都长大了，都不再是那个小时候的我们了。不过真的现在我们走到社会当中去了，却特别想回到小时候那种单纯的日子啊。好了，先分享到这里，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后听到的是王力宏《你的爱》。 一月十五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少年后，感觉像才发生过，记得你说的话，记得你的温柔，在夜雾弥漫中握紧了你的手，像是雨后出现彩虹，陪着我走，一直到天长地久。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记你存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原来在你眼中你从没放弃过。我终于才明了，哦，你的爱多么重要，再也不会离开这温暖的怀抱。时间的混乱中看到你在身后，就像天使般在微笑，分分秒秒一直到天荒地老。你的爱是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记你存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原来在你眼中你从没放弃过。 有时候呆萌， 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有时候霸气，有时候温柔， 我要稳稳的幸福， 有时候伤感， 菊花灿烂地上， 有他在，我更懂得欣赏生活的美。他是音乐，一直在你身边的音乐。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It's been so long, long that I haven't seen your face. I'm trying to be strong, strong, but the strength I have is washing away. It won't be long, long before I get you by my side and just hold you, tease you, squeeze you till what's been on my mind. 是来自阿肯 Right Now 奈娜娜，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喜事儿吧啊！我们都知道，今天 Angelababy 也是在香港生下了自己的儿子，叫做小海绵是吗？其实 Angelababy 她生下了儿子，所以呢，这个孩子就是 Angelababy 的 baby， 所以也推理出他们的孩子英文名应该叫做 Angela Grandbaby。

来自张惠妹牵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这个，因为寒假来了嘛，很多爸爸妈妈都会带着孩子去一趟迪士尼。哎，说到这个迪士尼呢，这个上海的迪士尼在城堡之前呢弄了一个金鸡闹春的景观，也是供游人去拍照的。那么景观处呢有一个唐老鸭，唐老鸭就捧着糖果，但是呢短短的三四天这糖果就被抠光了，而且这糖果都是假的，根本不能食用。我估计都是在照相的时候，哎，看到这糖果挺有意思，抠下来一个，哎，带走吧，当做纪念好了。那其实呢，把这些糖果抠走之后呢，这唐老鸭孤零零就端了个盘子，上面什么都没有了，看着很凄凉啊。也是提醒各位啊，带孩子出去的家长朋友们，从小呢给孩子也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那这样的一个公共设施呢，我们最好就是观赏拍照就可以了，看看就好。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一顿资讯过后将会听到的是杨宗纬洋葱。 春节游玩哪里去？搜索开始，关键词蔚蓝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道你很难过，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别问怎么做爱才能长久，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 我知道你很难过，来自蔡依林。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我们来分享一条有意思的事儿啊。那么最近呢，有个网友他是在休息车时候呢，发现老鼠居然在他的汽车里面藏粮食。哎，他本意呢只是想晒晒图，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网友的评论居然都偏向了老鼠啊。哎呀，就说这个主人能不能换位思考一下啊。假如你辛辛苦苦存这么大一笔巨款，忽然一天银行破产了，钱没了，你什么心情啊？就是这个老鼠啊，它存了很多很多的花生，你知道吗？这个汽修人员呢，他发现了，把这花生全都拿出来了，主要拿出来它也吃不了了。拿出来之后，你说老鼠一回家一看，哎呀，我的吃的都没了，我辛辛苦苦攒了那么久。结果一下子被别人没收了，所以这些网友呢也是偏向了这个老鼠，让他换位思考一下。但有什么办法呢？老鼠是害虫啊，你说怎么办？如果修汽车的时候把内部的零件啊，有一些啊电线什么的都咬坏，那你说给他找了多大的麻烦啊？这主要是。不过看到这样的图片的时候，确实想想老鼠这什么心情啊？一回家看什么都没有了。好了，好玩的消息分享给你们，继续来听一首甜甜的歌，来自周杰伦，甜甜的。 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这香浓的诱惑，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口味的生活，加一颗奶球我搅拌海鲜，将甜度调高后再牵手。你的爱太多香水深带走，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每段故事都有一篇剧情，每段爱情都像动人旋律，一颗真心却只想着你前进。也许爱越单纯越着迷，你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你的呼吸藏在我的爱情里，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我们从不开口那个人，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心。我们从不正视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透脑筋。窗外另外一片风景，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你的呼吸藏在我的爱情里，何时能诚实面对自己？我们从不开口那个人，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别人 围棋是非题，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高智商的男性都有哪些特征呢？美国的诺森比亚大学心理学家也是总结了一些特点啊。正在听广播的男同志们可以听一听啊。脸型比较长，再一个就是两眼间的距离是比较宽的，而且呢鼻子是比较大的，嘴角呢轻微上扬和棱角分明。此外呢颧骨会更大一些，性格上会更有主见，带有侵略性。那脸比较瘦的人是不容易得传染病的，也不容易得焦虑、抑郁。这几个特点呢都是高智商的男性会有的特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呢？当然有的也不一定就是高智商，这只是做了一个大数据调查啊。好了，我们继续听歌，来自 Carrie Underwood Little Toy Guns。

谁放任奇怪的感觉，撕掉你的标签，修改保持期限，让我们爱保持新鲜。你是很多人不得不承认无可取代的认真，我是对的人去见到的眼神也勾着我心 你是对的人，来自戚薇李承铉啊，他们两口子为我们带来的甜甜蜜蜜的歌。时间来到了19:4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那陪伴你三个小时的节目呢也就结束了，当然下面的时间呢还是交给我们早高峰的主持人。接下来时间由 Ari 为你带来的是 MyFM 音乐不眠夜，希望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能够注意安全，安全到家。我也下班了，明天音乐摩天轮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吧，各位，拜拜。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要看 MyFM 名人堂。 邰正宵这个名字7080后应该不会陌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邰正宵可是风靡大江南北的大咖级歌手，至今在一些文艺汇演和 KTV 中，他的很多歌曲还被传唱着。在大多歌手都不再发行专辑而转发 EP 作品的当下，邰正宵还基本保持着一年一张发行新专辑的频率。他不仅会发行原创的音乐作品，还发行了多张经典翻唱及跟中医养生相关的音乐专辑。继过去4年间发行的歌者系列翻唱专辑后，邰正宵终于推出了他的全新原创大碟《爱在当下》。 我是不平凡的吉他手，不断为梦想在奋斗，不曾忘记要坚持到最后，盼望父亲会自豪。 这张专辑除了收录他自己的优质创作之外，著名词曲创作人陈小霞还贡献了两首音乐作品。在专辑中，当年的七匹狼为了录制《笑着哭了》再次聚首，音乐效果可是非常的不一般呐。说起七匹狼，大多数人第一印象都会想到那个男装品牌。那其实七匹狼这个词最早来源于朱延平的一部剧情电影，在那部电影里，主角王杰、张雨生、邰正宵、姚可杰等唱红了多首流行歌曲，比如《永远不回头》等。 我的导演就是今年73，这个年轻人哈，搞业务秘诀笑，要常常笑着。 我的秘诀就是摇滚乐。 这一次邰正宵、林隆璇、姚可杰为了音乐再次合体，除了为邰正宵的新专辑做宣传，更是在采访中大谈大叔们独家的保养之道。到底这保养之道好用不好用，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歌迷们只期待音乐界的优质大叔们能抱团多出好作品吧。 FM 名人堂 My taste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 sound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FM 100.5 我的音乐电台 MyFM。 随着落叶擦肩而过，多少年日升月没，转瞬间过，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那里有甜蜜的幻想，全是你和我，但你却说太遥远，梦已经不够，需要多些空间，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只想再听你说是寂寞，真的只想再听你说，在你心中我算什么，给我一个答案算不算太过奢求。多些空间，让 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直到地老天荒，下个世纪末。 好音乐，不间断的惊喜 ，My FM 100.5，不间断的陪伴，只在这个调频。大家好，我是郭静。 My FM。 的猎人，飙奔放马。 白都玷污，只为几方寸为难的皮肤。一直为幸福辛苦，倒不如做野生动物。你怕谁？你让谁抓？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不眠夜，我是 Harry。 哇，最近又跑到这个晚间节目了，特别有意思啊。来聊一聊歌手刘若英吧。刘若英呢，她最近出现了一首新单曲，叫做《你有没有深爱过》这首歌。那我觉得当中她这首歌曲，她最想表达、最想分享的一个态度特别有意思。她说，认真过的爱情才会令人怀念。那有时候呢，恋爱的过程就像是做菜一样，准备需要有一个备菜的准备，慢炖的等待与享受，当然也会有失败。就像他给我们呈现出的歌曲一样，令人回味无穷啊。像下面这首歌，一起来听听看，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像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

tell me I'm wrong, wrong. I don't wanna be right, right. If you tell me I'm wrong, wrong. I don't wanna be right. Trying to reach the things that I can't see, but that's just how I feel. That's just how I feel. That's just how I feel. Trying to reach the things that I can't see. 哇，伴随着非常动感的音乐节奏呢，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你的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呢并不是很好啊，因为有雾霾的天气，但是呢依然会有好音乐陪伴你。今天天气是雾霾，零下三到二度。明天呢是多云转小雪，零下四到三度。从明天开始，后天温度气温都是很低的，就零下八度，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穿一点衣服啊。看完这个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比较好玩的资讯。最近呢，一年一度的韩国华川鳟鱼庆典开幕了，那活动呢是持续三周，每年有超过100万的人去参加，民众可以参加这种垂钓鳟鱼大赛，如果垂钓成绩不佳的还可以尝试徒手抓鱼啊，也就是说你一条都没有钓上，你就可以跳下去去抓鱼了，场面是非常的有意思啊。OK， 关注这个有意思的资讯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也挺有意思的，来自老狼，我要你。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Hello， 你好，我是 My FM 大牌吴克群，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 FM。 My FM。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黄品源、莫文蔚，那么爱你为什么。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那最近歌手 Coco 李玟即将开启新一轮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那时隔7年哈，那再次开张，这一次呢他的演唱会主题定为18。据悉呢 Coco 李玟18巡回演唱会首站 将会在深圳站，将于2017年5月6号。其实说到他的歌曲呢，一向是给人带来哇那种很动感节奏，有没有有那种感觉吗？但我觉得在夜间节目听这首歌的话又是不一样了。来自李玟，好心情。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三言两语

你想去尝试吗？如果想尝试的话，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TJ 下划线 MyFM 1005留言，留言之后会有惊喜哦。 OK， 继续来听歌。含一首非常全新的歌曲啊，某时某刻也是非常带感。 OK， 这里是 MyFM 不眠夜，我是 Jerry。 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想过月亮现在年龄有多大了呢？就是月亮现在的岁数是多大了哈？我来揭秘一下。那科学家呢，最近就是在对1971年阿波罗14号宇航员在月球表面上收集的样本进行了一个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最新的研究表明，月球是在太阳系形成6000万年之后形成的，而此前认为是在太阳系形成后1亿至2亿年间形成，所以呢，月球的年龄啊是45.1亿岁了。我的天哪！这么知道月亮 什么时候过生日呢？OK， 好，音乐继续了。下面这首歌歌曲，和歌手呢，好像跟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一起来听听看喽。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时间忘情的流浪，落叶寂寥着惆怅，多飘荡，多向往，离愁对美丽的渴望。 时间无情的无常，浮云战斗害怕崩塌，越挣扎越捆绑，需要勇敢放下。 我们都背叛